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向你藏好歹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。 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近日，我国生态环境部公开挂牌督办26家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的重点排污单位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，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升至65个，仅上海、南京、泉州3座城市下跌。法国尼斯城在遭受了2016年国庆夜恐怖袭击之后，近日再次恢复观看烟火活动，警方从海陆空全方位地建立了安全装置。美国与墨西哥政府官员近日宣布，将成立一支打击墨西哥贩毒团伙和洗钱机构的跨国联合小组，以遏制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毒品犯罪。北京工商微信服务号已经正式开通，未来还将实现在线预约、查询以及12315在线投诉等功能。北京市教委将在9月中旬举办第4届北京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，帮助学生学习野外生存技能，进行实弹射击演习、战术情况处置。歌手何洁在继《亲爱的游戏》《现在到永远》之后，新专辑3首歌曲《以爱回向》终于在近日上线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

这首歌曲可能很多90后啊或者是00后的听友都听过。陈粒的这首奇妙能力歌带我们看到了太多美丽的意境，没有说什么爱而不得，也不存在失去，可即使这样，一种无以言说的悲伤情绪还是在歌里显现了出来。每个人会得到很多东西，会放弃很多东西，可仍然对某个物某个人无可奈何，即使拥有奇妙的能力，可能也不知道关于他的心事。 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他说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，慢慢的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

少脸孔，茫然随波逐流，他们在追寻什么？为了生活，人们四处奔波，却在命运中交错。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，期待着旧梦重圆，完全成熟终究会流成河，像一首澎湃的歌。 之前听过这样一句话，人生少走了弯路，也就错过了很多风景。若说走直路是人生的常态，那弯路一定会让你的人生锦上添花。不要害怕走弯路，也不要抱怨所走的弯路，改变一下心态，换一个视角看风景，你会发现弯路也有无尽的好风景。景点小了小，我行奇，有些弯路非走不可，一如成长，必须经历过之后才能够会心一笑。 关

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中国铁路物资采购商务平台挂出一则动车组 WiFi 设备采购公告，将对150套新造复兴号动车组 WiFi 设备及其管理平台进行公开招标。近日，云南省两家医院被指用过期卡介苗疫苗，经查，系医护人员未及时更新疫苗批号，两家医院未使用未发现过期疫苗。新西兰将禁止外国人购买成屋，试图给这一全球最热的房地产市场之一降温。芝加哥特朗普国际大厦酒店近日被指控违反干式清洁水法，危及芝加哥河流中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命。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，将举办论坛、机器人大赛等四大板块活动，大会将持续到8月19号。北京马拉松报名已开启，截止日期是8月19号。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第十一季将在搜狐视频播出，对于和美国播出时间有延迟，搜狐公司表示希望网友支持正版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去跳音乐。

来，这里是经典久了久，经典随身听，我寻奇，来自汪东城，最温柔的力量。说起汪东城，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年红透了半边天的飞轮海组合，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是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男神。汪东城在电视剧《恶作剧之吻》后呢，他还陆续接演了《终极一班》《花样少男少女》《爱就宅一起》等一系列等优质偶像剧后，收获了大量的人气。他有那么一点的偶像包袱，但是却在节目中曾说自己想做谐星。他的唱功呢，也许不是一流的，但他温暖的笑和几乎都是正面阳光形象的新闻，还有不断呈现的新作品，简直是让人讨厌不起来他。 爱情不可能存在过，特别是关于你和我，但是我努力隐藏，却发现越散多越是寂寞。你试过让自己失踪，逃到没有你的角落，像一种惩罚，你越是出现在我心中。如果说爱你伤心吗？如果说等你知道吗？哪怕执着和爱难过，要离开你我找不到办法。如果我不变伤心吗？如果我不说知道， 小小的小孩

手机只是我们跟世界连接的工具，你正确使用它就是无价之宝，你被它控制，它就可能变成伤害人的利器。当手机越来越智能，这个四四方方的屏幕也越来越有魔力。经典久了讲，我新奇，正因为手机越来越吸引你，就更该保持警惕，严格自律，该放下就放下吧，该关掉就关掉。 你说啦啦啦啦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女朋友也该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。 风你爱上芥末，有不同的过去却有契合，你中有我，所以别选落